保护白头山地区环境水资源和废弃物管理讨论会从7月31号到8月2号在两江岛三池渊郡举行。有国土环境保护省、城市管理省和国家旅游总局等有关部门干部、科学教育机关的教师和研究师参加，还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加拿大朝鲜知识交流合作计划所长朴琼爱和外国环境保护专家参加。会上发言者提到环保工作的重要性后强调，本次讨论会将是一个在保护白头山地区环境的水资源和废弃物管理方面交流更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重要契机。讨论会上，由三池渊地区开发工程所造成的水环境影响和水污染防治对策，利用水生植物来净化水质的方法等多篇论文发表。讨论会期间，参加者进行旨在保护白头山地区环境的实地调查，并交换了有益的意见。